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 法庭有终，人夫情妇糯米糍这个案件呢，其实呢真是口同鼻拗，因为呢事后才讲出来，也都事隔了七个礼拜之后，那个女仔直头结了婚才报案。其实都相当奇情的，因为呢网上识到个男仔，跟住去了台湾两日就结婚，跟住呢就受对方的滋扰，跟住就回来报警。咁呢就口供有少少前后矛盾，因为之前嗰集已经讲咗噶啦。咁究竟系咪真系强奸？嚟到呢一集就已经作出最后尾嘅判决。X 作供咗之后，控方传召咗一个隶属数码法证队伍，呢个系警方啊，隶属数码法证队伍，其实我哋真系未听过，就只系法庭呢啲咁样先至知道，姓叶嘅女警。他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供， X 被强奸的时候开启了手机录音功能，录下了一部分的声音过程，叶警员负责将这个法证这个问题用软件，法证的软件在 X 手机中抽取该录音档案作呈堂证物。他说在 iPhone 录音个档案名称会显示录音完成的年月日和时间，譬如2017年的8月31日上午8点15分12秒完成录音，档案名称便会显示2017-0831及081512。根据 X 的口供所讲的，案发时间大约是上午6点几，这个录音档案名却反映储存的时间是上午10点，这个是很难解释的。另外，如果这个档案曾经是被人修改的话，会不会查到修改的记录呢？这个叶警员会说的，未必看得出。是啊，未必看得出，如果修改了之后。控方再传召另外一名侦缉警员作供，这位警员负责拘捕、窥证，同埋同被告进行录影会面。该影碟成为呈堂证供，由于被告选择不出庭自辩，所以录影会面就显得相当重要了。被告将会以他的版本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讲一次。被告在2011年11月在香港注册结婚，有一个小孩，审讯时大约是5岁，住在上水，在鞋店做售货员。2014年11月在尖沙咀海运大厦某西餐厅与 X 相识， X 负责将面包，即是贩卖部，即是卖面包。被告在餐厅的部门兼职做事，另外被告还在另外一间公司任职代购员。哇，好勤力。其后被告与 X 成为朋友，成日交谈，又相约在酒吧和跨年宵市场。2015年1月29日即是行完年宵的后一日，因为 X 和前度的男朋友分手感到不开心，终于被告就约 X 去长洲散心。被告提议租一间度假屋，到了房间之后，被告和 X 情侣的关系正式展开，当日二人发生了性行为， X 帮他口交和戴安全套，完事之后两人一起冲凉，然后再一起出去吃饭买东西。被告说同事都知道他和 X 的关系，被告放假的时候间唔中会送些嘢食啊去公司门口啊给 X， 二人继续发展，亦都曾经在被告的上水寓所 X 的屋企深圳的七天酒店发生过性行为。进行性行为的时候一般会戴安全套，亦有试过没有做安全措施，因为 X 不想他用安全套，说想跟他生小孩。关于2016年5月16日所发生的事，被告说我没有强奸他。事发的前一晚，被告和 他老婆因为被告的婚外情吵架，被告离开了单位冷静了情绪，中途接到他老婆打电话来，你又不用回来了，我现在吃药死给你看。卒之被告听到电话后立刻滚回家，发现太太无意识，于是被告就致电999叫救伤车。救援到达，见到被告的老婆一啲意识都冇，就将佢老婆送咗去北区医院治理。医生诊断佢老婆精神状态有问题，需要留院观察。其后被告大约喺清晨五点几带个仔翻屋企，安顿好个仔之后，被告就打电话俾 X， 话俾佢听，佢太太因为自杀留院。被告说我老婆叫我跟你说，叫你出来说清楚，你过来家跟我拆了这个问题行不行，压住我老婆先，等她情绪稳定，你搭的士过来啦，我给你钱啦。终于 X 就坐的士去到被告的上水家，大约在上午七点半至八点钟左右，X 到达了被告的家，坐低在沙发那里，被告坐在对面的电视柜，发现 X 不开心。被告跟 X 说，我老婆自杀，看看可不可以讲个大话，等老婆不要再自杀。 X 说为什么我要去医院，之后两个人就嗌大交，为免吵醒了客厅的仔，被告叫 X 入房再谈。入了房之后，两个人又在这里不断在这里吵架。被告骂 X， 你这么大洗，争卡数都未找，又赌钱又不懂储钱，刚刚才跟你去完台湾，一落机就想着去泰国，这么多个女朋友，你是未储到钱，未储到钱的一个。 X 都不甘示弱，边喊边在这里反闹被告，为什么要我跟你过去的人女人比，为什么要我跟你老婆对质，识了两年你又说离婚又未离，我想分手。被告对警员说，吵完交之后大约半个钟头，被告无奈地说，我不是闹得很大声，但这说话不是很好听，我决定离婚，他又说分手。之后被告觉得 X 近期的行为很古怪，又改了个电话登入的密码，他要求看一下 X 的电话，认为 X 有了第二个男朋友。卒之看完个电话之后，觉得什么发现都没有，在间房里面 X 抱着猫糯米糍。后来个仔醒了，被告和 X 就回到客厅，当时 X 还在喊，被告叫个仔叫姐姐，个仔还拿了纸巾给 X 抹眼泪，又锡了 X 的面，个面珠灯一下，跟住 X 话好攰，就在梳化上高瞓了大约20分钟。朝头早9点钟左右 ，X 醒了，他话好攰，又不想去医院跟被告的太太解释。卒之被告拿了500元俾佢之后，佢坐的士离开了。关于6月中到深圳的事，被告说当晚是他提议去深圳消遣的，大约凌晨12点几，被告同 X 在太子乘坐旅游巴到落马洲关口，出境之后两个人坐的士 去向西村吃饭，大约凌晨两点半至三点，两个人去到水疗中心，房间里面有两张按摩床，按摩技师完成了之后就离开了。到最后尾，被告将两张床拍在一起，同 X 一起睡觉。中途被告伸手摸 X， X 冇反抗。被告对测警员讲：我有问过佢俾唔俾摸，因为我哋当时嘅关系比较复杂，又唔算情侣，但做啲嘢又系情侣。我哋除衫，佢摸我，我哋发生咗性行为，冇用避孕套，因为冇带。个体位系佢侧身，我喺佢后面。佢话唔好射喺里面。完咗事之后，我用纸巾帮佢抹翻啲精液。佢情绪正常嘅，然后我哋再瞓觉。大约去到中午嘅时候，被告同 X 去咗深圳嘅东门买嘢，买咗电话保护壳同埋外置充电器，逗留咗大约一小时后。就坐巴士去罗湖关口，回到香港大概下午三点半。由于 X 想买鞋，所以两个人坐港铁由上水到旺角，先在旺角兆万商场里面一间餐厅吃饭，跟着再出发去买波鞋。中途遇见公司的同事，两个人还跟他打招呼。又事发至深圳消遣期间，被告大约见过 X 十几二十次，亦都会接 X 落班，跟住再食饭。警员问被告 X 会唔会揾你？被告话佢要买嘢嘅时候就揾我。警员再问点解揾你？因为你会俾意见。被告话揾我俾钱多啲咯。个时间讲到七月头。被告的太太见到被告和 X 合照，被告对警员说老婆见到 X 戴过我隻表，就抌了我隻表，又见到我和 X 穿同一款的波鞋，我老婆就抌了我的波鞋。老婆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骚扰朋友，老婆不停地留言叫他出来。这件案的审讯，控辩双方结案陈词都是值得一提的，主要看辩方大状怎样说服陪审团。先从控方的结案陈词方面，大状举证完全依赖 X 的口供作为理据，大状将 X 的口供、庭上的证供所提及的情节再讲一次。另外，由于 X 的手机录低了案发的过程，控方大状选择将它放在结案陈词最后尾重申。不好啊，不要这样啦，我不要这样啊。到辩方大状结案的时候，似乎把 X 的证供打得落花流水。辩方大状举出多项有关 X 在庭上作供和在警署口供不相符的地方，似乎说服了七位女陪审员。首先，必定是举证的责任在控方，如果陪审员肯定被告有干犯的罪行，才能够裁定被告有罪，如果不肯定被告有没有干犯到这个罪行的时候，就不能够裁定被告有罪。虽然被告没有选择性地出庭自辩，但从被告在警署的录影带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被告的供词的证供。不出庭自辩是并不代表被告有事隐瞒，进行录影会面的距离和被捕只是相隔几个钟头，而且被告事前不知道 X 已经报案，对于突然间被拘捕显得非常愕然，所以被告所说的口供很有可能是真实的，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给被告作故事。被告说睡房的门因为有 电线在地面阻挡，所以不能够完全地关门锁上。与 X 所讲的正宫是不符的，除了我条牛仔裤掉了出客厅，然后强奸我。你做什么锁住我啊？我求下你不要锁。而且当时被告的仔在客厅睡觉，随时都可能会醒，都会瞓醒的。被告要求 X 在水上水的寓所见面，源于被告的太太凌晨自杀入院，而并不是想强奸他。被告想 X 和他一起去医院跟他老婆解释，大家不是一个情侣关系，一起作故仔，暂时握住我老婆，等我老婆不要再自杀。辩方的大状同时展出 W 即是被告的太太住院的证明，在 X 的七份警署的口供和庭上的证供，有一些证供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譬如第一点，情节上的出入， X 说去到被告的寓所，被被告从后推其背部直至推入房间，期间个手袋跌在地上。而另一个口供又话 ，X 到达咗被告嘅屋企，便将个手袋放喺客厅度。第二点，时间上嘅错误 ，X 喺唔同嘅口供讲嘅案情，六月十五日从深圳翻香港嘅时间都有啲唔同。大众曾经质疑过，既然 X 系被逼到深圳嘅，如果是不想去的话，应该会记得当时的准确时间。第三点，被强奸的时候的衣服状态， X 在警署落的口供说被告除了那些衣服强奸他，而在法庭上高就说被告扯高他粉红色上衣和内衣，再被被告除了条牛仔裤和内裤然后强奸。第四点， X 说被告锡他的胸部的时候的次数有所出入，一份口供称被告锡过三至四次，第二份口供则称被告锡过他的心口五至六次。第五点， X 说被强奸的时间长度根本上都有点不同，一份口供说被强奸至五六分钟，另一份口供就说十分钟，再在第三份的口供里面称少于五分钟，而在法庭上高作供的过程就是长达七至八分钟。第六点， X 在庭上作供时说被告强奸他的时候说，这么喜欢跟其他男仔一起，我跟你做完之后你有了 BB 就不可以跟其他男仔一起，这句说话从未在收录了的七份的警署口供里面，强奸时的录音亦都录不到。再看看其他的论点，辩方大状他说如果那段录音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录不到其他的对话，在客厅中的对话录不到，在睡房里面的对话亦都录不到。另外有关录音的储存时间，案发时间是早上六点几，但是录音档那个名称显示尾段为101344，即是建立于10点13分44秒。辩方大状又说，如果 X 真的被强奸，案发后当 X 看到被告的话， X 一定会比上次更加害怕，更加严阵以待。但两个人去深圳消遣按摩，再发生性行为的时候， X 没有再录音。最后案发二人后亦都有互传短信同埋通电话，短信中冇提及骚扰同埋强奸呢一件事。全女班嘅陪审团裁决喺上午十时半开始退庭商议，直到下昼两点半已经有咗裁决。此时呢、這个时候倾诈嘅事就发生啦，法庭书记突然联络唔到被告。辩方大状到庭后亦十万火急咁四周围揾佢嘅下落，点知被告竟然话翻咗屋企， 呢刻大家都牛咗。被告喺上水屋企翻到法庭，大概需要一个钟头。法庭里面嘅所有人亦都因为咁样等咗一个钟。辩方大状都好，即系觉得好无奈。其实陪审团退庭商议嗰阵时，被告真系唔能够走开，只能距离喺法庭半小时里面嘅范畴里面活动，因为随时准备开庭处理陪审团嘅问题同埋证物问题。更何况而家系判决嘅时候，终于等到被告赶翻法庭后再次开庭。被告被控2016年5月16日涉嫌强奸女子 X 的刑事恐吓罪。首席裁判员宣布一致裁定被告强奸罪名不成立，另一项刑事恐吓罪亦一致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。本案令我留低好深刻的印象，是辩方大状好尊重被告无罪的身份。大状同法官申请讼费的时候，先向法官申请将无罪的被告从被告栏中释放，俾他坐低在公众席，然后慢慢讲讼费的事。这份平等和尊重是值得大家的尊重的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